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复活小舞后，唐三昏迷了数日，终于苏醒之后，他看到心心念念的小舞百感交集，两人紧紧相拥，彼此倾听着心跳。不论是唐三还是小舞，内心之中都激动得无以复加，他们生怕再次失去对方，谁也没有开口，就是这么紧紧地拥抱着，仿佛要将彼此融入自身才好。尽管先前小舞附体时感觉上和现在并没有太大区别，可那时候的他并不是真正的存活于世啊。此时此刻，将活生生的小舞真切地搂在怀中，那种感觉令唐三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着。 小舞，我爱你。 哥，我也爱你。 听到唐三的告白，小舞的身体微僵，猛地抬起头看向唐三，四目相对，无尽的深情在此时凝固。不论是唐三还是小舞，等待这一天的到来都已经太久太久，而此刻的深情拥抱也让他们的情感再次升华。经过了那么多磨难，他们终于能够重新在一起，也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么多，他们对彼此深情的体会才会那么深刻。那由蓝银黄金丝凝结而成的戒指分别戴在两人左手和右手中指上，烁烁放光，那是他们的订婚信物。 小舞，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终于有资格对你说出这句话了。 我愿意，我愿意。 等我们返回天斗城禀明老师，我就正式迎娶你。我一定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让全天下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你的快乐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要爱你一生一世，生生世世，哪怕海枯石烂，天荒地老，也永不分离。不过在我们返回天斗城之前，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不论你要做什么，我都会跟随在你身边。 小舞从未感觉过像现在这么幸福，他内心唯一的想法是只要和唐三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唐三抬头看向不远处正看着自己和小舞微笑着的父亲，拉起小舞的手走到巨大的蓝银黄面前。阿银两片巨大的蓝银黄草叶卷起，将唐三和小舞围拢在内，浓浓的慈母情怀在草叶中荡漾。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让爸和妈像我们一样幸福。 孩子，苦了你们了。不论以前发生过什么，现在你们终于能够在一起，珍惜彼此吧。只要你们快乐，就是我和你爸爸最大的幸福。 不，妈，我要让您和爸爸像我和小舞这样能够真正的在一起。你们比我们受了更多的苦难，以前我没有能力帮你们孝敬你们，但现在我回来了，我也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爸，我要帮你恢复右臂和左腿。妈，我要让您像小舞这样复活成人。虽然我没有绝对的把握，但我的方法对你们肯定有益无害。 小三，你说什么？你能让你妈妈活过来？ 哪怕是历经沧桑，心态早已平和如水的唐昊，在听了唐三这句话后，也不禁脸色大变，猛地跳到唐三身前，单手抓住唐三的肩膀。唐昊并没有关心自己的身体能否恢复，但一听儿子说要帮阿银恢复人形，这个消息对他刺激实在是太大了。唐昊和阿银的感情与唐三和小舞的感情又不一样，除了那份从未减少过的爱恋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情感在内。阿银当年为了救他而献祭，令儿子失去母亲，唐昊内心对他们母子的愧疚可想而知。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他可以用性命去交换阿银重化人形，唐昊也绝不会犹豫。 本来他以为这一生中再也无法见到阿银了，冰火两仪眼给了他机会，令他能够与阿银再次交流，这已经令唐昊欣喜若狂。换一个人告诉他，他能够帮阿银复活，或许唐昊还会保持怀疑态度，但这话是从儿子口中说出来的，他又怎能不信呢？同样的，听了唐三的话，阿银也无比激动。眼看着丈夫残肢的样子，她一直将心痛深深地埋在内心深处。她很清楚，唐昊是为了能够抛弃一切身外之事，这才自废魂骨，安心地陪伴在自己身边。可阿银也明白，在唐昊内心中还有太多放不下的事情。如果自己能复活，如果唐昊的手臂和腿能恢复，这一切无疑就变得完美了。可是，这真的可能吗？一个是断去了臂腿，一个是修为刚过万年的蓝银皇，唐三真的能够令他们恢复巅峰吗？ 爸，妈，你们听我说，本来我也不敢肯定，但这次复活小五的过程却让我找到了许多武魂修炼甚至是魂兽修炼的奥秘。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爸，您这些年在这里陪伴妈妈，一定吃了不少药材吧？ 那些都是你妈妈找来给我吃下的，有固本培元之功效，再加上我身体底子比较好，虽然断去了臂腿，但旧伤已经完全治愈，魂力也恢复到了79级的程度。 当年您为了回报宗门，自断两肢，放出体内淤血，也同时归还了那两块魂骨，您的魂力也随着魂骨的消失而被强行扣除了20级。可实际上您的九个魂环还在，只是因为没有了魂力的支持，才使那最后两个魂环无法使用，对吧？ 不错，可是肢体断了还能恢复吗？ 为什么不能？妈妈赐予我的蓝银皇右腿骨技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不能生死人肉白骨，却足以令断掉的肢体重新续接。我的魂力达到90级后，这魂骨的技能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以我的精神力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技能，让它不只是作用在我自己身上，也可以作用在他人身上。只要拿回那两块曾经与您契合的魂骨，我就有 80% 以上的把握帮您断肢重续。到了那时，您的身体恢复完整，只要通过修炼恢复，用不了多久您就能重回巅峰。毕竟您的魂力虽然消散了部分，可当年的苦修绝不会白费，肢体恢复，经脉健全之后，我想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您还是那位令武魂殿闻风丧胆的昊天斗罗。 小三，你忘了吗？我归还那两块魂骨是为了赎罪，宗门不可能原谅我，更不可能再把那两块魂骨给我。就算是你，现在也没有得到宗门的真正认可。 哼，爸，您当初为了救母亲而杀伤武魂殿众人，何错之有？是他们觊觎母亲的魂环，才出现那样的惨剧，武魂殿因此迁怒，宗门不但不帮您出头，反而怯懦地选择了退避。这是谁对谁错呀？我是晚辈，不好评论爷爷的决策，可是一味的退避，真的就能令我们昊天宗逃过劫难吗？我从不认为您当初做错了什么。宗门那些长老们如果不认可我们，那么我们就打到他们认可为止。 因为父亲的事以及自己在昊天宗的遭遇，一直以来唐三对昊天宗就没什么好印象，否则他也不会单独成立唐门了。面对危难之时，昊天宗不但不保护自己的门人，反而选择了退避三舍，脱离魂师界避祸，从而导致了单属四宗族的悲惨遭遇，导致了昊天宗从七大宗门中除名，只能隐于孤山之上。以前唐三没有足够的实力，他只能隐忍，但现在的他已经成功进阶封号斗罗，还掌握了海神三叉戟这样真正的神器，他早已是忍无可忍。那两块魂骨本就应该属于父亲，父亲在宗门之中至少也应该是长老的地位，父亲失去的东西他定要帮父亲讨还回来。看着儿子身上散发出的霸气，唐昊虽面沉如水，但眼中的欣慰却是显而易见的。 你越来越像当初的我了。只不过，当初的我只有冲动，却少了你的才智。但是小三，不论是我还是你，毕竟都出身于昊天宗，我们的昊天锤乃是宗门传承而来，不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都绝不能背叛宗门，这是底线，你明白吗？ 爸，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并没有说过要背叛宗门，我知道那并不是您希望看到的，所以我要陪着您名正言顺地回去，让所有宗门中人都必须要承认您在宗门中的地位。您看，这是什么？ 小三，快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得到的他？ 这是曾祖赐予我的。曾祖他老人家不但赐予了我这枚信物，也同时赐予了我他所拥有的权威。当年之事，我详细向曾祖禀报，曾祖并没有怪您，连他老人家都说您没错，您还何错之有啊？ 祖父他老人家真的不怪我。 爸，这是曾祖亲口所说。 啊，祖父。 让唐昊无比激动的信物是一柄金色的小锤，锤头两端各自镶嵌着一块黑色的宝石。此刻唐昊的情绪骤然变得激动起来，猛地从唐三手中抓起锤子，他紧握着那金色小锤，眼中骤然亮起前所未有的神光，猛地仰天怒吼。哪怕是唐三都被父亲吼出的强悍声浪震荡的后退一步，这一吼似乎吼出了唐昊心中所有的怨气。唐三看得很准，在唐昊心中，阿银无疑是第一位的，但是从小受宗门培养，受封昊天二字的他对宗门的忠心始终未变。前任宗主乃是他的父亲，不论父亲做得有多么不对，唐昊都不会去反驳。而此时此刻，昊天宗的最强者，他的祖父确认他当初做的并没错，对唐昊来说，这份认可甚至比他恢复实力更加重要。唐昊内心的希望之火重新燃烧，他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当初代表昊天宗的那份辉煌。待他回过神来，他重又将那黄金小锤郑重地交回到唐三手中。 爸，等我帮妈恢复了人形，我们就回昊天宗，拿回您应得的一切。 这是你曾祖给你的权威，一定要收好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